咁然後喺呢個事件裏面咧，跟住佢繼續描寫就係、是耶穌由耶利哥出嚟咧，遇到嚇、啊、而好多人咧，好多人裏面咧有兩個瞎子喺路邊乞食，咁聽講，即係因為有好多人咧，梗係聽啲人講啦嚇，咩、啊、咩事件咧，咁聽到原來耶穌就經過，於是就大聲咁樣叫，係咪天使可憐我哋？喺馬太福音裏面咧，先後有兩次記載盲眼嘅人咧，就瞎子咧，要求耶穌治好嘅。咁我哋前面已經讀過一次噶啦，就係、是、第九章27節嗰度咧，有兩個瞎子，啊，又係兩個瞎子。咁喺呢個佢哋呼求裏面咧，最特別嘅地方咧，或者啊，其實係一個好標準嘅嚇，喺耶穌嘅身份嘅描寫裏面咧，就係咩？達味之子，就係講出咗呢個耶穌係一個特別嘅身份。呢、這個身份咧就係、是、救世主，因為呢個救世主咧係出自達味家族，咁所以咧佢會喺福音寫描寫耶穌嘅身份裏面咧，寫到係達味之子。咁最後雖然咧有人話佢話佢哋兩個啦嚇，但係佢哋咧仲更加大聲，係表達咗佢哋對耶穌嘅信心。咁耶穌咧就睇到佢嘅信心咧，為佢哋。行埋去問佢哋究竟想乜嘢啦？佢哋話：想你開咗我哋嘅眼。咁於是咧，佢哋就睇到咗，耶穌開咗佢哋眼睇到，然後都跟咗佢。咁所以呢張聖經咧，基本上咧係講天主對人嘅慈愛，唔會同人計較。但係如果我哋喺我哋嘅立場，我哋要跟隨耶穌基督嘅話，我哋唔可以或者唔應該嚇同人比較，亦都我哋亦需要懷住一份信心咧，就好似瞎子一樣咧，就求天主咧可憐我哋咧，俾我哋睇我哋嘅眼咧睇到天主嘅慈愛啦嚇，然後要接受咧，好似耶穌基督一樣咧，跟住佢行走嘅道路咧，後邊嘅恩典或者話嗰個永恆嘅生命咧，佢自然咧會俾咗我哋。呢就係咁多啦。 其實馬爾谷講得精彩嗰啲，馬爾谷佢叫佢第三日，第三日復活啊嘛，啲似啲嘢啊嘛，係嘛？咁把刀拉耶穌一旁，咁梗係話俾人聽啊嘛，咩鬧？ 佢都有馬豆都有記載呢樣嘢，但係因為馬爾谷嘅資料喺邊度嚟咧，就喺八多六嚟啊嘛。咁八多六咧？即係佢自己知道衰咗，佢都要老老實實、謙謙信信，即係講翻啲件事出嚟啦。所以馬爾谷咧就喺呢方面寫好清楚，但係馬豆咧要尊重，即係首領啊，我哋嘅首領啊，所以唔寫到咁肉酸嚇、啊，即係咁弊。 我買個跟住咧，佢寫得啊，非常好人，俾人鬧，撒旦。 所以啲聖經學者就研究話點解即係啲聖經嘅資料嚟自邊個？究竟邊個係譬如馬豆呢、這個係咪中途馬豆咧？咁即係用翻呢啲咁嘅資料就話，因為馬豆佢自己最少最多係佢嘅資料啦，佢唔怕承認自己衰咧，自己係咩啊？係衰嚟。OK， 但係喺第二個福音裏邊咧，然後寫納米，冇寫馬豆。避免咗好似令到佢嗰個身份唔係咁好咁樣，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啲咁嘅用詞嘅方面嘅問題。 同埋嗰個聖章同埋呢個背十字架嗰、那個馬爾谷講得好詳細，係嘛？即係啱啦。呢度咧只係講 leader， 你話要 serve 人嘅，係咪？ 有冇問題啊？冇得好簡單嘅。 簡單嘅，咁公嗰個咧要諗好耐先點解？唔好計噶嘛，成日都話，做一個鐘頭就俾一蚊我，做十鐘頭就俾一蚊我，仲要俾先添。 係啊，要俾先添啊！ 梗係有咁。 如果倒轉頭俾咧，咁可能嗰啲人咧，第一睇唔到人哋攞幾多啦嚇，唔會個心唔會痴狂得意，即係攞咗咁可能走啦，唔會話點解我攞後尾仲要等耐啲。 但當時嗰啲一 嘢，就狂乜講呢個譬喻，因為佢真係冇講到去詳細解釋個譬喻，即係講出嚟，行咗都唔頂喎。咁或者佢有講過，佢就呢度再冇詳細。 問題咩咧？嗱，我會覺得就係所謂對號入座嘅問題啦。因為啲法利賽人 當自己 係咩嘛嚇嗰班人啊嘛，咁然後啲外邦人呢啲咁嘅人都可以上天國咧，嗰啲税利喎嚇啲咩啊誒，仲有咩啊？耶穌話嘅税利同埋 妓女 都升天嘅，冇搞錯，即係你聽出嚟，咁你咪變咗佢哋好容易知道，即係我講緊我哋。嘅對抗入座嘛？如果佢唔諗佢自己個角色咧，可能佢唔明呢、這個比喻講乜嘢。 一對抗合作咧，可能佢知道你啲好似，所以即係講咩？ 心有識 咧，啊，即係啲現代人依用佢要講呢個道理，用咩比喻攞講出嚟？即係用我父母佢子女都係子女，我唔理你個子女點樣樣，好似坡到高山一樣。因為講曬啲家產啊嘛，唔一樣唔算。嗰、那個大隻氣有錢咧，我做咁鬼多嘢，啲牛都唔同我劏劏一隻，正一樣嗰個道理喺度。 嗯。其實父母對仔女，如果有啲父母啲仔女話父母偏心，好可能都可以借用嘅。不過係咪咁貼切咧？我就覺得可能有啲差距啦。咁啊，